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海浪、草原、沙漠、 美食， 嘿，一起来跳舞啊！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， 或是在做梦。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，锁定 FM97.4 音乐在路上，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。 4月5号上午11点01分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是泽华。想念恐怕是今天的主旋律，苏醒想念是 睡着，谁给我盖上棉被套，清早谁为我准备了外套，对我撒娇温柔的拥抱、哦、背包是你装好了再微笑，话都想好了才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，怎么能忘掉、哦、没有你在我怀抱，一整夜都睡不着，而你留下的问号一直都回答不了。想念是碎的，想念是累积的，想念是唯一的，而你那房间的颜色，窗前的小摆设渐渐不在了，消失了，没有了甜言蜜语的情话，留下了寂寞要对谁表达，只好走出了门，像丢了魂找下个温存。背包是你装好了再微笑，话都想好了才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，怎么能忘掉、哦、没有你在我怀抱，一整夜都睡不着睡不着， 丢了魂，找下个温存。 念是唯一的。 想念是来自于苏醒。在四月五号清明当天，就像这里歌里当中的一句歌词一样，想念是唯一的，让我们尽情的去想念我们所思念的那些人。这首歌曲呢，是苏醒在2009年8月到10月份之间创作出来的。苏醒呢，写歌一般是靠感觉的，他喜欢拿着手机录下他随意即兴哼唱出来的那些旋律。有一次，苏醒在一个离悉尼校区2个小时的码头和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吹着海风，看着蓝天白云，忽然间就来了灵感，也就哼出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《想念式》的曲子。曲子记录下来之后，他之后重新填词，然后后期制作出来。带着这样的想念，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们今天继续出发。悠扬的风笛声，磅礴的地貌，以及干裂的 whisky， 还有别具风情的格子裙，说到这里大家会想到哪里呢？ Of course， 苏格兰。 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。 苏格兰总是带有那么一份说不出的陌生和神秘，走访一趟苏格兰注定会在记忆当中刻下别样的感受。在我们出发之前，各位爱哭鬼先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整装待发，我们上路。 我爱哭，大声的哭，你在身边我敢放肆的哭，电影感人，听情歌我都会哭。我爱哭，偷偷的哭，你清楚却伤我那么离谱，几句话语我的泪却止不住。你说分手时候仿佛早就想清楚，留我一个躲在角落，来不及哭，只能傻住。 曾经在某些人身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尽情地做一个爱哭鬼，什么都不用怕，因为那些人会保护我们。但是爱哭鬼总会有长大的时候，当一个爱哭鬼终于变得坚强，终于变得不爱哭的时候，可能也会想念曾经爱哭鬼的那个自己，那个时候吧。这首歌曲呢，是江美琪演唱的，也是吴克群为她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。伴随着爱哭鬼，接下来呢，哭完了情绪也宣泄完了，我们也该出发去看一下美景了。首先我们去的是赫布里底群岛，想象一下，此刻我们不在路上，此刻我们不在北京，此刻我们就在赫布里底群岛，站在荒无一人的岛屿尽头，我们去遥望无尽的海面，能够听到浅蓝色的海浪声，漂亮的浅蓝色的海水剧烈地拍打着高耸的礁石，这个时候激起雪白的浪花，一切是那么的汹涌澎湃，又是那么的让人安静。各位，欢迎光临我们的这座小岛。 我想要去一个遥远的小岛，要坐飞机才能到的那种岛，那里只有蓝色的海洋和小鸟，每天吃得饱睡得很好。我想要去一个遥远的小岛，只要每天发呆晒晒太阳就好，再多烦恼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快点让飞机带着我去那个小岛。 可爱的小岛，这座小岛上呢，只有蓝色的海洋和小鸟。这个小岛上呢，每天你只要发发呆、晒晒太阳就好。非常可爱俏皮的一首歌曲，来自于杨千嬅。还记得她在2002年主演的电影《新扎师妹》吗？当时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，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，以及杨千嬅也是凭借这样的一个电影，然后获得了很多奖项的肯定。在紧接着之后的一年，他就推出了一张专辑，这张专辑当中呢，就包含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《小岛》这样的歌曲。刚才我们去到了赫布里底群岛，接下来我们离开海滩，沿着西海岸线大约行走不到一个小时，就可以来到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巨石阵。 是的，各位应该非常熟悉的，就是那个遗址卡拉尼什巨石阵。来到巨石阵，想象一下，我们此刻身穿于屹立了4000年的砾石柱间，用指尖你去触碰一下那些经历了风霜的粗糙的石面，一瞬间竟然有一种完全穿越了的真实和不真实的感觉。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经历很多的事情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就像风筝一样，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引着我们。 想象是一个梦，漂流在一瞬间，不会发现时间在改变，透明的空气里回不去忽远忽近的双眼像云烟，只要和过去一切说再见。想象是片天空，穿越过你和我的从前，还能够看见自己风筝，想象是片天空，穿越过你和我。 这个风筝来自于林忆莲，我和我的心好像风筝。各位风筝，让我们尽情的高飞，继续飞往下一个景点儿。前方我们要去看到的是艾纳朵莲城堡。这个城堡呢，始建于13世纪，当时主要是用来防御北方入侵的维京人而建的。后来呢，经过多次的战争的毁坏，最终是在20世纪上叶被人重金购下。 它也使得它再也不会经受战争的摧残。如今呢，爱莲朵纳城堡已经成为了镜头当中最多出现的苏格兰的古迹。此刻我们站在城堡上方，看着堡下的各种各样的景色，荒无人烟，只有一段旋律出现在你的耳边。 The warrior, the sage, the little boy in rage. It takes a lot to know a woman. 城堡当中的小男孩如何长成一个大男人？ Understand what's coming. It takes a lot to know a man. The honeybee, the sting.Girl with wings. It takes a lot to give, to ask for help, to be yourself, to know and love what you live with. It takes a lot to breathe, to touch, to feel the slow reveal of oneIt takes a lot to know a man, a lot to know to understand. The father and the son, the hunter and the gun. It takes a lot to know.A lot to comprehend what's coming. The mother and the child, the muse and the beguile. It takes a lot to give, to ask for help, to be yourself, to know you

由于雨雪过后导致近地面湿度较大，本市大部分地区有轻雾，能见度不太好，请注意防范。午后天气逐渐转晴，有利于节假日出行。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晴，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，早上有轻雾，偏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转3-4级，最低气温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半点资讯。 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上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.4半点资讯。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暨第25届电视文艺星光奖3号晚上在浙江宁波揭晓。80后男演员张彤凭借《绝命后卫师》获优秀男演员奖，孙俪获优秀女演员奖，《辉煌中国》《筑梦路上》《长征》等获星光奖特别奖。本届飞天奖共评选出了优秀电视剧大奖16部，优秀电视剧提名作品32部。申洁凭借《鸡毛飞上天》《白鹿原》获优秀编剧奖，陈丽凭借《海棠依旧》获优秀导演奖。本届星光奖共评选出特别奖5个，广播电视节目大奖14个，广播电视节目大奖提名作品51个，《朗读者》第一季、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二季等获电视文艺栏目大奖，《航拍中国》第一季、《黄大年》等获电视纪录片大奖。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政府奖，始评于1981年。星光奖是中国电视文艺政府奖，创办于1987年。从2005年开始，两奖每2年评选一次。樱木花道、流川枫、柯南、毛利小五郎，这些人物源于2部多年来人气不减的热门日本动漫作品《灌篮高手》和《名侦探柯南》。《灌篮高手》早已在22年前便宣告完结，《名侦探柯南》去年年底也因为作者青山刚昌的健康原因而进入停滞状态。不过日漫迷们最近终于等到了好消息，这2部日漫都将以不同方式回归，一个新装上市，一个将于4月11号再起连载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世界那么大， 哇哦， 假期那么少，到底该去哪儿呢？ 来吧，跟我走， 我是泽华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。 走过你的身旁，却发现身边的事物早已变了模样。我抽着很久不抽的香烟，想着你脸庞，我也问过大海的方向。你想我们是否迷失过方向？你看你在夜里是否向往着远方？又或许独自走在街上，想起那年花黄的时光，我却还在路上。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不知不觉忘记了我方向，你要我留在这地方，你要我和他们一样， 知不觉忘记了。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，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，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，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，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老爸。 电影《老炮》的推广曲也是吴亦凡版本的《花房姑娘》，这个版本听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包括后面我们听到的那个 rap 部分也是还挺酷炫的。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爱丁堡。皇家一英里呢，始于西端的爱丁堡城堡，终于东端的荷里路德宫。顾名思义，皇家一英里全长就是一英里。这一路我们走过，仿佛踏进了悠远的历史当中，穿过一条长长的小巷，悉数座座熏黑的建筑，短短 1.6 公里的石子路上却承载了满满的故事。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有一个天真的预言送给各位，詹小丽。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, and eternity in an hour, 一颗沙中看出一个世界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。放在你的手掌上，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。 2016年的时候，詹小丽推出了一张爵士专辑，这张爵士专辑的名字呢就叫做爵爵。第一个觉是爵士的觉，第二个觉是感觉的觉，也可以是味觉、听觉等等不同的感觉。听着这样的歌曲，仿佛我们从爱丁堡当中睡了一觉，然后伴随着美妙的歌剧醒来。一大早，各位可以从城堡当中对玛丽女王人生多磨的那一声叹息开始，沿着原石子的坡路走进圣吉尔斯大教堂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巨型的水晶吊灯、华丽的玻璃彩绘窗以及高耸的宝石蓝的穹顶。种种的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画面，都昭示着他曾经在历史当中的那份威严。而对面有一条安静的小巷，这条安静的小巷当中呢，藏着令人艳羡的17世纪大富商格莱斯顿旧居和那些精巧的作家博物馆。旅行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，沿途当中我们自己去发现很多的东西，这一路的发现会带来诸多的乐趣。 You Found Me 来自于谢震廷。 又在夜深人静醒来，看着天花板乔布斯翻不向北京莫打败，也要装模作乱学不会释怀，然后就流失一块。外在每天不受青睐，内在是平凡路边摊。但自从遇见你之后 every night 就不再垂头丧气独自暗淡，甚至开始觉得活着更精彩。 It's all because并不是那么的可靠，也许说话不太礼貌，也许脸色不太好，但这些举动只是渴望被你们注意到。谁不害怕面对自己的太平凡，输了自以为是，想抓住一点虚荣感，结果话才说到一半，我就搞得进退两难，引来许多反弹。但也没什么不好，我主张顺其自然，人生难免有喜有乐，有苦有难，反而要感谢这些人，爱你的讨厌你的，要是他们你也不会找到这些答案。这些全部都是成长的路，没经过一棵树代表更进一步，不再太会走上坡的路，不怕迷失无助。 You Found Me 来自于谢震廷。谢震廷呢，绝对算是年少出名的。14岁的时候，他就曾经参加了台湾当时的一档综艺节目，叫做《超级星光大道》的比赛，并且当时14岁的年纪哦，就获得了总决赛第八名的成绩，非常厉害了。对于一个孩子而言，参加完一个比赛获得的关注之后呢，当然要回归到正常的学习当中去。之后，谢震廷重新回到了学校当中。 这期间他偶尔也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，偶尔也出作品，只不过受关注的程度就几乎没有了。一直到九年之后，在2015年的时候，他终于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，叫做《查理》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《You Found Me》就是《查理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这张专辑可是厉害了，一推出之后呢，在第二年的台湾地区的金曲奖上就获得了诸多奖项的提名。刚才我们去到了爱丁堡，接下来喜欢艺术的朋友们一定不能够错过苏格兰国家美术馆。这里的藏品质量是苏格兰乃至整个欧洲最好的美术馆之一。镇馆之宝，说一说看各位知不知道啊，有提香的戴安娜与阿克泰文，了解吗？还有高更的雅科伯与天使的搏斗，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呢？等等吧，在这里各位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厉害的藏品。 Walking out of a town 上海方向， 日落大道永不打烊。温暖明媚的爱丁堡的阳光，旁若无人的异国情侣，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悠然演唱的张靓颖。很多人说来到了苏格兰怎么能够不品尝一下 whisky， 当然Whisky 呢，来自苏格兰的盖尔语，意为生命之水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最初呢，是用来抵御严寒的药水。如今，只有产自苏格兰的 Whisky 才能使用英文 Whisky 这样的一个拼法。关于 Whisky 的拼法呢，确实也是挺有意思的。有些人经常想要去拼写它，总是会拼写错误。 正确的拼写方法是 WHISKY Whiskey。来苏格兰旅行，参观酒庄和了解苏格兰威士忌的蒸馏工艺，可以说是一门必修课。当你喝着威士忌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应该听一些非常悠扬的旋律。 可能是转角的便利店。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，有一点微醺的你，此刻心里想起的会是谁呢？ 在收音机的旁边，幻想着新球鞋，点着别人的钱不发言。 王力宏演唱的《此刻你心里想起谁》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在你一个处在很美的地方的时候，当你觉得进入到一种状态的时候，内心总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情。这首歌曲的灵感呢，是来自于王力宏在曼哈顿的一家中国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在帮自家人经营餐厅的，注意啊，12岁的女孩。王力宏见12岁的女孩认命的忙碌着，那种无奈的神情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忘，于是他揣测着女孩心中的想法，完成了这样的一首作品。此刻你心里想起谁，不知道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，你心里想起的会是谁。11:55，带上音乐去旅行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旅程也要告一段落了，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。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。我是泽华，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挺适合今天听的，来自于奶茶刘若英，知道不知道，拜拜喽。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才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